秋风飞散发披肩，眼里散发一丝恨意，像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，眉宇间刺痛匆匆暗示，悠悠戚戚春华不短，冷冷暖暖一片茫然，视线碰上你怎不心软，唯有狠心再多讲讲一遍，苍天不解恨意，痴心爱侣亦难如愿，想到从前，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，别了不知哪一天相见。 多谢。